世界亿万人民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敬仰之情日趋热烈。最近有敬仰白头山伟人俄罗斯委员会宣告成立。成立是17号在莫斯科举行，由俄罗斯政府、政党、团体人士以及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束》表示了敬意。